红纱。 此后，一条破船，浪里闯，为谋生计，日夜忙。横霸天，抢走渔船，四处逛，长夜不着，把人伤。 Ah!